对， 我个人比较喜欢旅行呢，是因为就是我父母的影响， 爸爸妈妈， 因为我爸爸妈妈本身就特别喜欢出去玩，然后尤其是一到了寒暑假什么的，我可能会 带着出去， 对对对，而且我会提前溜那么一两天，然后就是赶在可能人潮没有上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了， 你看 啊， 所以就从小养成这种一个喜欢玩爱浪这种性格， 对，爱浪漫啊， 对，放开娃娃还能浪。 人家说呀，就是我们去问问这个旅行的履历嘛，哈， 对， 那个，然后我们的凯莉是非常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说就是中国国内的省会都基本去遍了， 省会城市90%都去过， 那一把一抓太多了，哎，呀，我的天， 对呀， 而且是自驾，对不对？等他成年之后呢，有了自己独立意识之后呢，终于可以 开始境外了， 对，可以甩开爸爸妈妈了。到境外去玩， 嗯， 海岛也喜欢， 对， 对吧？今天我们去的地方还真是有一些感觉的以色列，对吧？这个地方去是什么时候月份去的？还， 我去到以色列大概是5月中下旬的样子， 五月中下旬， 五月中下旬， 然后赶上了那边就是 热浪， 少降的一个热浪，对， 好热， 然后就是一下子感觉从。就北京那会儿还是一个春天的感觉， 五月份嘛，对， 五月底，五月中下旬， 对，对对，差不多。然后到了那边之后，瞬间温度就升华了。 虽然温度升高了，也不能减少我们的文艺在那边感受风光的一个热情，对不对？ 是的，出游的热情是不会因此而减半的。 是的，我们采访过70后、80后的朋友去过以色列，今天迎来了90后眼中的以色列到底什么样子的啊？我们也是很期待哈。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文艺关于以色列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啊，这个长江、黄河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流域， 当然了， 对吧？ 第一大江大河， 是大江大河， 母亲河， 母亲河 啊。 长江中游地区将建一个考古的遗址公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景态啊。 是的，位于长江中游腹地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将崛起一座考古遗址公园。 我们就想到那些那个动画片，就起来了， 啊，对啊，就起来了， 对， 啊，建好了啊。 是的， 对，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遗址博物馆预计将于2019年底，还真的是，那不就是明年吗？ 明年年底， 对，明年年底建成并对外开放。 记者呢非常的辛苦哈。近日从石家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指挥部获悉，介绍说是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呢计划投资10亿元， 哇 哇，占地8平方公里，覆盖核心区域的遗址达到了40余处，包括像遗址博物馆、科普教育馆、遗址地现场展示馆等等。 嗯，是的，公园将以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中心为主题，展示体现距今5500年到4000年的社会高度复杂化与文明化的大型城址、高规格礼制建筑、专业生产场所，凸显石家河遗址在中国早期城市演化过程当中的里程碑意义。 你看这个里边有涵盖很多的信息， 是吧？ 知识、学术，对， 可不嘛， 建筑的 公园， 是吧？ 对，公园前、 社会科学院的朋友都去看一看啊。 是的， 第二条来自于北京的地铁机场线，哦，这个很受大家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早上坐了一个8点的航班，如果你要没有地铁的话，至少要5点出门 啊。这是到南苑的吗？ 哎，反正是到机场的。 哦，是的，是的， 方便大家出行嘛，对不对？ 是的， 跟大家说一下啊，北京地铁机场线，影响我的发音，我的四声都飞了。地铁机场是什么？ 哎， 啊，算了，不是，北京地铁机场线开通了自助直机的功能。 哎，是的， 自助啊。 北京地铁机场线啊，对， 喊了10年了。 是的，喊了10年，这个机场线直机功能终于开通了。 是的， 即日起，乘客在东直门站、三元桥站搭乘这个机场线的时候都可以实现自助直机。 我们具体的详细说一下哈。 好的， 在机场线的东直门站的非付费区、6台蓝白的设备一字排开、蓝白设备哈，乘客将2代的身份证，一定是2代的啊、放置在设备上，就可以打印登机牌选择座位。 哇， 怎么样？ 这个好棒哦！ 如果操作顺利，整个过程只需要1到3分钟。 哦， 一位的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考虑到机场限到 T3， T2， 航站楼时间大约是半个小时，所以目前设定航班起飞前2个小时可以打印机票了。 哇，这么方便！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要是坐乘坐地铁去的话，就可以提前把票和座位都订好， 还可以多睡一回 啊。是的，然后我们到了那个机场之后，就发现哎，没座可选， 希望大家都选到啊。 好， 半个月之前怎么了？ 对，半个月之前呢，大约在半个月之前啊，机场线东直门站和三元桥站全部42名站务员和值班站长完成了1天的培训，所有人都通过了考核，可以随时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帮助。 是的， 该线的相关负责人说，设备的一些简单故障排除，包括添加纸张啊这些操作，也将由他们完成。他们真的很辛苦了啊！ 这个工作人员除了值机的设备，此次机场线还新添了航班滚动信息屏和互助式航显设备。负责人说，这些信息都是与机场联网的，实现实时的更新。每座航站楼的餐饮购物信息也可以查询到，想买什么吃什么很方便。还说呢，目前包括国航、东航等6家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都可以在设备上实现自助值机，各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也可以在设备上查询到。 是的， 方便大家出行， 非常的方便啊。不过呢，目前机场线尚未开通行李托运这个功能。此前呢，交通部门也曾透露说，机场线东直门站其实呢具备这个功能了，但是考虑到安检、运输等问题，航空公司等一直都不愿意在此设点。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一旦启用了行李托运功能，机场线列车将面临整改，这个就是个大工程了。有一种方案呢，是在目前4节编组的列车当中挑选一组或多挂一组用于运送行李。 行李对我们很重要哈。 是的。 那正在建设的新机场线呢，前期已经综合考虑值机与行李托运等问题，乘客朋友在该线草桥等站呢，就可将行李托运之后轻装搭乘地铁抵达你要去的 TX 航站楼。 是的， 好方便， 还是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这就 科技以人为本吗？ 对呀、 这个我们的服务也是越来越到位。 想想94年的我们的文艺， 是啊， 他们是享受了太多便利的出行体验了。想我们这些80后的朋友， 自己拎着行李爬上爬下呢。 对呀、天使旅行箱嘛。 是啊，真一点天天累的真。 哎呀，行行行，这都知道。哎呀，昨天没见着你，还真的莫名想念呢。 那个顺利吗？昨天 啊，顺利。你看，我都被你带跑了。 非常非常的便捷大家出行哈。第三条呢，我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地方，欢乐的海洋。 是的， 对不对？北京欢乐谷狂欢节启幕了。游戏迷，你是游戏迷吗？就是比如说一些掌上的掌机之类的。 掌机 游戏机嘛，掌上的操作呢、 还行吧。 我就是道道经常就是因为学习、学霸。对， 是，我经常因为学习而熬夜。打开一 些那个翻译的软件啊，俄语啊、英语啊，对不对？ 对，基本上我玩的游戏也只有弹球啊， 对啊， 连连看呢、 对对对， 跳跳跳一跳啊， 挺好的，舒缓一下神经嘛哈。 是的， 游戏迷的话可以现场体验真人吃鸡。 是的，不是让你现场真的吃鸡啊，吃鸡是个手游。 对，哎呀，我们同事经常也会玩那个游戏啊。 是是是啊、那叫什么来着？不是英雄联盟。王者荣耀， 红警儿。 但我没说。 红警儿啊。七月初就在现在哈，北京欢乐谷第12届狂欢节开幕了，暑期的 是12届 了啊。 本届狂欢节以“送您激情与狂欢”为活动主题，从6月30日持续到8月26日，历时58天， 很长。 由一大游戏《荒野行动》、真人吃鸡、一大水枪狂欢节，还有夜夜啤酒电音综艺秀，妈呀，电音呢？ 电音。 是的， yeah, 哇！打开电音就开始 舞动吧，舞动吧，对吧？ 是，那世界风情劲舞以及全新开放的4期甜品王国等活动内容组成。 其实我们好好问问自己，多久没有去欢乐谷玩了？很久没去了。因为欢乐谷是一个乐园，它在不断的 new update， 不断的 plus。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对， 我发现自从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就是去欢乐谷， 是不是过了24岁就 这种、这种地方我就去不了了。 对，就是哎，时刻保持一颗接纳新事物的态度，对不对？ 是的，永远都是24岁。 对 ，forever 24是吧？那谭咏麟还 forever 25呢，对不对？ 对呀、我们只比谭校长小一岁。 对对，永远都他的学生。 其实很多的一些项目，除了真人吃鸡之外呢，还有像激情的盛夏、魔幻水趴 啊，还魔幻水趴， 对你跟水亲密接触，对不对？还有那个水枪狂欢节， 哎呦， 水枪狂欢节8月31号结束，时长91天。还有像我们简单说几个哈， 好， 叫做小丑杂技表演秀、绝地求生版水枪大战真人秀、喷泉花式泡泡等特色的活动， 是， 而且还有就俄罗斯美女军鼓乐团、乌克兰舞蹈、非洲风情的舞团、极限运动、全新日夜场的巡游。 你看了，我觉得欢乐谷真的是要开启一个欢乐的海洋了。 对， 这个序幕一拉开，那真的是彻夜狂欢。 对呀， 24小时不间断不重样的带给你。 其实也是，想想大家的在里边玩哈，工作人员很辛苦的 啊，是很， 他们是为大家服务的哈。 对对对，希望他们也好好， 对对对，好好的休息哈。 对， 第四条来自帕劳的信息哈，我们说安全永远第一。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的联邦使馆提醒中国游客注意在帕劳旅游的安全。 哎，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大家也都是密切关注到， 提上了日程， 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安全的问题。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使馆的消息，随着暑期的到来，中国游客出境旅游进入高峰期。那中国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使馆特别提醒赴帕劳的中国游客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尤其在参与涉水项目的时候，请务必加强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谨防溺水。乘船出海之前，请关注天气预报，雨天和有风浪时不要出海。如遇紧急情况怎么办呢？及时报警，就是拨打911并与使馆联系就可以了。 是的，其实现在的出行啊，玩的项目太多了。 对，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盲从的现象，都去我也去，但是你也许你的体力也不应适应这个项目的强度， 是， 最后容易出现问题哈，一定要小心谨慎哈。夏天水是确实大家可以亲近，但是水也很汹涌的。 对啊， 你像那些出事的都是游泳很好的朋友啊，对不 对？ 对， 没说吗？有句话说的哈， 对， 这样的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对，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哈。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是的， 哎， 没错的啊。 一样的， 刻舟求剑。第五条，你谢谢你刚化解的那个紧张的气氛啊， 谢 谢 周 驼 啊。 对，第五条，墨西哥。 这你怎么发的音 啊？这墨西哥是一个道德还比较喜欢的一个国家了，对不对？非常神秘的地方。 虽然没有去过，我一直很向往。 它有一个专属的 ID 叫“神秘的古蜀王国”。 哦， 这一个特别的展览在墨西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好， 这个了解一下哈。 怎么回事啊？ 啊，那个古蜀文明与玛雅文明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7号在墨西哥的这个地方厉害了。由卡坦州首府梅里达举行活动，搭起中国墨西哥专家研究保护和传承世界文明的平台，推动中拉古老文明的展开交流。 是的，神秘的古蜀王国特展介绍了三星堆、金沙遗址等考古的重大发现，展示了古蜀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比如说敬畏自然、重视祭祀、造型艺术丰富等等。展览还引进了 AR、VR 等多媒体互动体验形式，让当地民众跨越时空直观体验古蜀文明。 是的，如果对墨西哥的文化和当地的人文感兴趣的话，可以感受感受啊。时间来到了11点43秒，马上有请90后的代表我们的文艺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משותף העולם איתך העיר לי כמה טוב לנו היה מכל רגע של שנינו ביחד לא האמנתי שכך זה נגמר ניסיתי כל מה שאפשר דיברתי איתך ולך לא התאים חשבתי משחק של אוהבים הזמן עובר את לא 伴着有浓郁的地域风情的音乐和演唱，我们要走进神秘的多情的以色列哈。 对， 今天带着我们去玩的是介绍一下豆豆、哦、 对，他是非常年轻的94年的朋友、来自去哪儿网的编辑，而且本身呢也是一个旅行达人，他就是文艺。欢迎 凯里。 大家好。 是，你看我看到的就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哈，分享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脑海当中， 是 一个智能手机都解决一切。 是啊， 回溯十几年之前，我们都是拿本本、啊、一条写的。 完了，这不是这当时写的是什么来着？ 然后用红笔啊什么都雕出来一些关键点哈。 嗯， 刚才我刚说完这句话，我们的文艺就补充句，我本来是打了稿的。 对，本来是打印，只不过我忘拿了。 对的， 94年，对，90年的朋友去到以色列，还是需要他的眼光的哈。 是的，年轻的鲜活的眼光 是的 去看以色列这个古老的国度。 我们会觉得年轻的生命会有体力上的直接优势。 嗯， 那签证和飞行的距离，我们的文艺先跟我们说说呗，好不好？ 嗯，好的。 好， 以色列的交通其实还相对离，就是离中国还是有一点远。嗯、然后我们是直接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转机去的那个特拉维夫的机场。然后整个的飞行大概是加上转机的时间大概在15-16个小时、 哦、 其实这个时间段真的挺长的， 对，不短 了。所以大家在飞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贴心的小准备啊什么的。 你有没有提醒大家贴心的小准备？ 对，静静 就是一定要带好一些就是东西，然后订座位的时候教给大家一个就是比较小的一个秘诀，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订的时候如果有同行人的话可以把座位岔开订，比如说中间留个空档、哦、因为一般国际飞行它的那个航班没有那么多人，就是它的拥挤率没有那么高、 哦、 所以就是如果订到中间就是大家没有空位，就是有空位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如果太累的话可以休息一下、 哦、 然后两个人一起对着那样还舒服一点。 哎呦， 哎，可以啊， 你看看， 是的， 出行秘籍对吧， 出行小秘密、 就是整个飞行过程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时间很长嘛。 是的， 但是到达了之后我们是第二天，就是有北京和以色列是有5个小时的时差，然后我们到达的时候是北京的中午，但是到了以色列正好是早上、 哦、 然后经过了一晚上的就是飞行加休息，然后可以直接就玩了。 你看， 就是这个航班的时间点安排的还是很不错的，对、 是。 然后以色列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签证啊什么的，落地的话就是拿着你办好的签证直接过去就可以。然后以色列签证的入境对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排斥，因为怎么来讲，就是这中间肯定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家之间的一些纷争呢，我们就 排除它了，不想它了， 排除它来不说。但是还好，因为整个它入境不会很严格，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伊朗的签证，可能会就是被多问一些问题、 哦、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个排外其实还好。 出关 啊，是的， 大概多长时间？ 我们是当时跟着去哪儿的聪明旅行家的活动去的、 哦、 然后当时的时间还好，因为那边旅游局有帮我们做一些小的安排、 哦、 所以基本上大概一个人只需要大概5-6分钟，然后办一些入境手续、哦、但是对对对，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是跟团或者说自己普通人自己去旅游这种情况、大概可能会在30分钟左右、 okay. 因为他入境的时候可能还会检查一下你的行李。 好的， 抽查是吧？ 对的，但是特拉维夫他的这个行李的这个安检是非常严格的、整个以色列可能是全球最就是对这个安全最要严格的这么一个地方 吧，所以他们也是很安全的这个国家。 对 对 对， 大家不用担心哈。 对，基本上就是可能提到这个地方大家比较大的顾虑就是它安不安全。 嗯， 但其实很安全，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去的那几天境内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小骚动，但是对我们整个的旅程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的安检非常严格。 好的， 所以就是基本上大家没有这个顾虑。 是的，我们的文艺大家把这个顾虑已经打消了哈。 对， 那个特拉维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又有老城又有什么海岸线，对不对？ 对对对， 是在这个城市待了几天？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我们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中转，然后就待了1.5天左右的时间。 那有游览的时间吗？ 有的 、 特拉维夫比较美的地方就是一个作为小姑娘可能会更加喜欢，就是有一个叫亚法老城、然后这个老城就是会有一点点像那个怎么讲，就是 怎么形容， 它有一定的这个 非嗯怎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对对，因为它整个的古城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世界遗产。 对对 对 对、 啊、 然后你在里面游览的时候可以去拍照，然后也非常漂亮、 嗯、 作为女生肯定会特别喜欢。 对，哎那女生我是特别喜欢这种网红打卡室，然后照个照片啊，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选一些拍照好的地方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对 对，那像 基本上这个老城就是一步一景，因为它每个地方拍照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 它是多彩的还是说那种 颜色基本上是以黄色为主色调、 哦、 但是它也会有一些蓝色绿色啊这种搭配的、 嗯、 就是非常有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一步一景，那这老城拍下来的话可得时间了。 对对对、 哦、 我们基本上同行的五个聪明旅行家、 嗯、 然后有其中有三个女生，然后大家就觉得根本在那儿停不下来，各种拍照、 哦、这就是特拉维夫的雅法老城。 嗯，雅法老城 其实不单单是女生，你们忽略了男生拍摄的角度，其实在这样一个色彩鲜艳的老城里面，男生也是雀跃的，对不对？ 同行的两个其他的男生 有没有男生 是吧？ 有的有的 有男生哈、 就是、还有三个男生，然后有其中有一个男生他平时不怎么拍、 哦、 就是因为男生很少拍这种自拍、 哦、 但是到那之后他也是根本刹不下来。 是 吗？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变了、然后呢那个聪明旅行家就说啊、哦，你们拍的这么好看，这么开心，我也根本停不下来。 是是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在这个老城里的男生女生都会有一个拍摄的冲动哈。但是我们的这个文艺在提纲当中写着温柔的海岸线、温柔的海岸线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因为其实特拉维夫的海就是还是很美丽的、 啊、 然后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海岛， 汹涌的，不是汹涌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大家民众可以在那边就是平时冲冲浪啊， 休闲什么的， 然后休闲啊、晒晒日光浴啊什么的，然后它整个的海浪也没有那么汹涌、 啊、 非常温和的一个感觉。 哦哦哦，是城市海滨的风格。 对对对， 嗯， 那个还是挺不错的哈，温柔的海边、 嗯、 海岸线。 那你会说那个老城吗？老城就跟新城有区别吗、 嗯、 那个摩登的都市是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摩登方面， 嗯，就是大家提到以色列可能会觉得它稍稍有一点 是啊 那个感觉、 嗯、 但其实你到了特拉维夫之后它其实是非常时尚非常摩登、 哦、 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正常该有的都市它其实都有 都会有的， 而且它其实比很多 甚至国内的一些城市它发达的程度要高很多嘛、 哦、 然后其实它也会有一些什么酒吧呀或者一些生活、 商场啊、 对 购物环节 啊都非常多，而且就是饮食方面也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餐厅 选择。 对，甚至我们当时还问就是有中国菜吗、 啊、 说其实有的 有的。 哇，特拉维夫这个城市在以色列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了。 对对对、 嗯、 它也是一个因为就是在以前就可能很多以色列人认为耶路撒冷其实是他们 的 首都， 是的是 的，但其实它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的话特拉维夫的发展要更加的时尚一些， 因为机场就是特拉维夫、 哦、 对的 对吧。 就是那个机场其实是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中间、但是它两个离得都很近、因为以色列本身国境 也 不 大。 对， 是的是的。上一段呢我们的文艺也打开了一个以色列的年轻人打开的方式，先到了一个摩登的又有老城的特拉维夫，对不对、下半段其实在炎热的这样一个气温当中，你们还去了很多可以去感受以色列景点的部分哈。我们让我们的年轻的朋友稍事休息十分到、有广告哈，广告资讯之后呢要听听他在下半段关于以色列的精彩分享。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表现到底那个我，风海里会感觉多舒服，天地多辽阔。我爱爱享受美好，我可以忙呀忙，我

就是在里面其实也并没有非常凉快，因为就是太阳的直晒太强了，就是你即使空调直吹着你，但是外面的紫外线同样也在照射着你，所以其实真的很热很热。 对，到底是你强还是我强？ 46度可以想象。 对，然后地表温度其实大概最高，我们当时在问导游嘛，说最高地表温度大概在多少，说到下午2点的时候大概在60度，非常高，然后你的体感可能大概会在40-50度啊，这个样子。 60度， 对，但是其实这个热浪没有冲击我们内心的热情，对对对， 啊，不能阻挡， 还是非常特，就是对这个地方太期待了，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航拍的照片， 对， 然后死海是两种颜色， 哦， 就是一边是黄色，一边是就是那种蓝绿色， 哦， 然后两个地方有融合的地方，就像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弧线， 哦， 非常非常好看。 好看， 那个黄色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进水处，它是 泥沙的， 对对对，它底下是那个死海泥嘛。然后我们说一说这个死海的海水，它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死海，它之所以称为死海，其实它是因为含盐量非常高，它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生物。然后这个海水和我们平时的出去玩的海水，或者说你的湖水，质感非常不一样。它是那种油状的东西，它抹在你身上之后，它是那种就是很滑的感觉， 那水就是油状的， 很厚， 对对对，然后就让你感觉它很也很滋润，因为它和它死海泥嘛，两种其实都是海盐、海水和海泥。 是的，是的。 然后很多以色列人去那边度假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从死海出来之后，赶紧就敷一些死海泥，然后这样其实做到一个保湿啊，就是清洁 的 这状，真的还不错。 哎，那还不错啊。可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死海的海盐有提炼出来可以吃的吗？ 食用 的 吗？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里面的矿物质非常多，然后但是它其实可以作为一种什么浴盐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死海的海盐皂啊，这些东西它可以做加工完了之后 清洁的作用， 对对对， 去死皮啊什么那种的， 对 对, 对，而且还含油脂，我的天哪， 挺好的， 就是我们当时是有就是一进这个海水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你身上如果有一些细小的伤口会特别疼， 哎呦， 就是它不只是说那种沙的慌，它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 是剧痛， 就是当时我们赶紧就出来了，然后但是还是很想玩死海漂浮嘛， 漂了吗你们？ 漂了，而且不会游泳的人真的可以漂， 没事儿， 对，真的，因为它就是下面其实是海盐嘛，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珊瑚礁啊这些东西，然后也不会担心划伤，所以进去的人可以从浅滩慢慢的适应完了之后可以往稍微深一点点，大概在大腿以下这些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漂浮。然后我们当时拿了好多， 其实很有意思哈，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当时想拍照嘛， 对呀， 然后就带了那个很多报纸过去。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不适应，然后报纸都会打湿，然后后来泛黄的报纸都浪费掉了。但是后来还是成功的拍到了照片。 是的。 然后因为适应了之后还不错，但是在适应过程中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失误，比如说你歪在水里或者怎样，然后就是那个海水进到你的眼睛， 你看，真的是我担心的那种状况，直接翻过来了怎么办？ 就是翻过来其实不会， 就是面朝下呀。 哎呀， 翻过来基本上不会的，但是你会歪一下，然后歪的时候你可能你会浮，然后你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对呀， 然后如果有水在脸上或者眼睛上，你会想揉，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揉，因为越揉越痛。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有忍耐力的小伙伴可以。就是让他这样平缓的度过，虽然可能会比较痛，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然后如果要是有时间就赶紧去清洗一下就好了。 对，其实我觉得死海的体验还是很值得的哈，很神奇，对不对？你想想哈，道儿，这个从46度室外的这个显示器看到46度，然后出去之后5来度，站在海里头那个感觉，哎呀，高咸度浸泡着你，对，里边的水凉吗？ 我觉得是 热的吧， 并不是很凉， 对， 就是 3来度， 对， 3来度，你那是温泉吧？ 有没有叫温泉的感觉？ 温泉就是以色列那附近是有温泉的， 对， 但是死海本身肯定不是 啊。 死海的温度其实比就是正常的咱们国内的海水要 暖和一点点。 是是。 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挺热的。 对。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就是因为它隔壁就是沙漠。 对呀、啊。 然后所以这个地区也被称作为一半海水一半沙漠嘛。 是。 然后它旁边就是犹大沙漠，我们后来也去了那个地方进行一个吉普越野。 我的天哪，50度。 50来度。 真的。 吉普越野。 特别恐怖，我们当时其实内心是稍稍有一点 排斥的。很可能会中暑、哦、我觉得。 对。 对不对？ 因为那个吉普它上面只有个顶棚，它没有空调啊。然后我们就在那块儿、 哎、 然后犹大沙漠它其实它称作沙漠，但其实它是戈壁嘛、 啊、 然后地基本上都是那种盐碱地、 嗯、 然后其实它不是很平稳，它也没有沙漠 的 那种感觉， 起起伏伏， 对、 嗯、 然后它会有很高的坡度，然后我们当时在、嗯这个真的只有吉普才可以， 是的， 其他车肯定不可以。 嗯， 然后就是人就感觉你要握住那个把手， 晃啊晃啊， 然后各种晃晃晃，啊，那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然后真正进入到这个沙漠之后，你会发现你就不想再阳光下待着一秒钟，特别热， 巨热。 所以后来那个导游就带我们去了一个称作为沙漠中的冰箱的这么一个地方。 哦， 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听完之后，我们说沙漠里面还有冰箱，好神奇啊！ 凉快的地方吗？ 对，但 有多凉快呢？ 怎么讲？就跟在差不多有20多度，将不到30度的这种空调房的感觉差不多， 那很 N 次 了， 那 简直就是哇！ 后来我们进去的时候就不再想出来了。 是室内吗？啊、还是室外？ 并不是、 哦， 它其实就是沙漠戈壁的一个岩，就是一个洞。 洞哦、 对，一个洞穴。然后导游当时在跟我们讲述的时候就说，这些地方其实就是沙漠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动物， 对他们， 然后这些动物会钻到这些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凉快。 是的， 就是因为它虽然外面气温很高，但是它里面之后它其实是处于这样一个窝风，然后又不会说有狂风在吹着， 而且太阳还晒不着， 对，太阳都晒不到、 嗯、 然后它里面其实都是那种有点类似钟乳石一样的东西。 哦，了解了解，游弄， 对，游弄，还有大冰锥，大冰流的积水呢。 对， 那个地方就是真的被称作为沙漠中的 冰箱， 冰箱 了， 很凉快。 那个，我发表一下个人见解。 好，你说。 今天呢，94年的年轻的生命啊，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觉得注入了鲜活的色彩？ 对，文艺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天使旅行箱的代言人啊，我是拖行李的周妥啊，我也快年近啊，快过了年近半百了啊， 已经快60了。 刚刚。刚刚他说的那个死海的漂流、然后那个盐浴、然后沙漠的这个奔腾，我估计是不是有年龄段的限制，那么刺激，像我们这50-60的是不能参加吧。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了很多以色列度假的人、对，他们什么年龄层段都有，就有很年轻，然后跟着 外国人年龄也不挂在脸上啊，他长得30跟60、60跟30没什么大的区别。 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年龄大的话其实也可以吧。 看哦、 因为就是以色列除了自由行还有跟团游嘛， 对对对， 然后有很多咱们国内的就可能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阿姨，就是可能就甚至我都可以叫爷爷奶奶了这种年龄段、 哎、 然后在退休了之后、 哎、比你大 啊，比我大啊，大概5-6岁吧，我 对，这些人他们自己也非常愿意出去玩嘛、然后可能儿子女儿给他们报个团， 是是， 然后就过去玩了、然后辞海漂浮的时候看是叔阿姨们玩得很 开 心，开 心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拍个照啊什么也很美丽， 哎呀，走个纱巾 真好， 对、这个纱巾是在死海边上走的、 是的，有没有就是比如说那次咱们忘了谁来到哈、说那个护那个全身的海泥，真是有这个项目是吗？ 是，就是他那边的海泥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买， 随便、 买完了之后就是也很便宜、大概合人民币10块钱一袋，就挺便宜的，它那一袋可以好几个人共享一起， 是吗？ 哦、 这么大一袋， 就挺大一袋的、 哦。 然后那边有很多就是那种小商铺啊，什么都有 卖 的。 哦、 对，就是我们的导游到了那儿之后，就说我先去买一个，然后回来之后泡完我出来就要抹。然后他会在胳膊啊、脸上啊什么抹，然后看就是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 是的，死海是以色列不能错过的项目。 对，又美，然后呢又这么的神奇， 新鲜， 对 不对？ 对 啊，这个说完了死海，其实在我们的广告的时候跟我们的文艺对这个稿件的时候、文艺说下一个城市应该是耶路撒冷了， 耶路撒冷， 对吧、我觉得耶路撒冷还是有一些气质在里边的， 圣 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是的。 你们是从死海到达的耶路撒冷还是怎么？ 其实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去的死海。 哦，死海 ，OK，、我们折回去。 对对对，去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是一个相对很神圣的这么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 因为就是我们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死海，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 没有压力嘛。 对 对, 对。 但是到了耶路撒冷，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气氛不太一样，因为耶路撒冷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有 纠纷的地方， 有信仰的地方嘛、 嗯、 对对对。 然后嗯，同时就是它也是三教的一个圣城， 是的， 就是就是阿拉伯人和基督教还有包括犹太教，其实都在那边有一点，不能说完全说发源在那里吧，但是是在那里有一个非常 交汇的部分， 对对对，一个交汇的部分、 哦、 然后所有的这个教徒们都会在从世界各地、 嗯、 然后往这个地方来赶，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是的是的， 嗯，然后我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是去了一个地方叫圣母教堂， 圣母教堂、 啊、圣母教堂 嗯 对，其实圣母教堂它有故事，其实跟耶稣有关。 哦。 然后，因为耶稣大家都知道是经历了受难，然后复活这样一个过程吧。 嗯、 当然，这个可能在里面会有一些就是 升华的部分。 升华的部分， 嗯嗯、 对。但是耶稣其实相当于从苦路一路背着十字架到的这个圣母教堂、 嗯， 然后在这里呢，他进行了一个安置，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后来被放下来之后，在这里安置，然后在隔壁的一个就是墓穴，然后被安放在里面、 嗯， 然后三天之后他又复活的这么一个过程嘛、 嗯。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旅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气氛相对比较庄严和肃穆， 是的，凝重一点， 对，相对有一点点凝重、 啊。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世界各地的。可能基督徒会更多一点吧、 啊啊、 然后过来他们就是一进门会有一块石头 啊，就是游览者你可以看得到是吗， 对、 啊、 游览者都可以看到、 啊、 你也可以触摸它， 好的好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耶稣就是被放下来之后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神圣的一个过程，就是会抹在身上抹橄榄油、 啊、 然后他们觉得这是为死，就是对死者一种尊重吧， 尊重啊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躺在这个石头上的、 啊、 然后所以就是很多教徒来了之后他就会 也会 亲吻这块石头， 哦、 他会 其实还蛮有仪式感的、 嗯、 对 对 对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因为我们不就是并没有信基督教的朋友在这儿嘛，同信者也没有，所以就是大家感觉到这些教徒在神圣的做这个他们对很虔诚的这么一个事情，他就是你自己会被这种氛围去影响 感染，对吧， 真的还是很有这个就是信仰的东西在里面的。 这个我作为老年人哈，就刚刚那个气氛很凝重了、 啊、 我就提一个，就是人必须有一个信条 啊，对，人生信条嘛， 对， 是是 人生信条，你有一个指向标 啊 就对了啊，然后我看了 做人都有原则， 对，有原则、嗯、然后我就说那个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怎么证明这句话，我就觉得 他除了神圣 夸张不夸张 啊，对，因为刚才咱们只说了神圣的部分， 对， 到底这个美 在哪 儿？ 这个可能就要跟就是耶路撒冷历史稍稍有一点挂钩，因为这个地方被称为上帝的应许之地嘛。 是的。 然后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它的不管是老城还是新城，真的就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它可能它的建筑会有一些这个希伯来的风格嘛。然后你整个的，就是拍照的过程中，就会觉得。各种地方各种拍它都很漂亮， 你发现了，就是很多的城市都适合拍照、 是的， 是绝佳的景点，它也是很现代的城市， 对 对， 就是它分老城和新城，然后老城就是很庄严很肃穆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新城呢就是电车啊轨道啊这些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在那边拍照的时候我们是跑到那个就是老城城墙上面、然后在那上面拍照的时候一眼看过去，因为我们其实到耶路撒冷的时间比较早嘛、属于就是旅行的前两三天这个样子、还不是非常了解以色列这个地方，但是一过去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那边的蓝天啊真的是超级的蓝， 那必须的、 超级的蓝， 超级 就是 没法形容， 跟北京的 APEC 的那个期间的那个蓝是差不多，而且会比那个要更色彩要更丰富 更浓郁一点， 对对 对 它应该是饱和度更高，是那种宝蓝色， 对、 饱和度说的很对，饱和度更高， 就是它有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它的天气就是很蓝，就是很就是像刚刚道道说的那种很宝蓝色的感觉、但是在正午的时候它并不是像国内就是有点偏白了、它就是那种淡蓝色，非常好看， 很好看， 然后就是你怎么拍照都就是因为它你想老城然后蓝天 是 绿树，然后那个老城的颜色是那种黄色的嘛、然后它整个的主色调三个颜色搭在一起就 很以色列， 对，很以色列，很有那种异域风情， 然后你再披一个红的头巾或者是穿的稍微艳丽一点的衣服， 三原色你就集齐了，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好。 什么是三原色？ 红花蓝吗？ 三原色，没错没错。 对啊， 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新戏的文艺也是说了哈，也有那些关于哭墙的描述哈。 对， 我们大家都了解，就是可以去感受感受。其实我们会觉得海法这个地方也是很漂亮的花园，对不 对？ 对， 海法一般说的人少， 对、啊、说你 都会一带而过。 有没有去过海法？ 我们是去特意去的海法 啊， 因为本身行程中可能就是因为考虑到时间问题，是把这个地方跳过去了。 你看， 对，好多行程就把这个就跳了。 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太经典了，一定要去。 所有的那个朋友说不。 对， 跟导游说要提出两天。 为什么呢？它的亮点在哪？ 因为它是一个空中花园的这么一个、 哦、 它有空中花园那个名称嘛。 嗯， 然后你到了那儿之后，这个地方它是不收门票的、 啊、 但是你进去的时候要过一个安检。然后进到这里面之后呢，就是不能带利器啊什么的、 哦、 然后呢不能吃口香糖。 那服装有没有要求？ 服装的话不要露胳膊，就是胳膊就是肩膀啊这方面、 哦、T 恤衫就可以。 对、 哦、 男生的话尽量就是穿稍稍长一点的就 OK， 因为就是它这个地方其实是露天的，它并不是一个室内的地方、 哦、了解了。 但是 50度穿一个九分裤可以啊。 对啊， 还是有一点点热的。 热，对对， 是的。 然后你进去了之后，你沿着楼梯往下走，因为它是一个进入的入口是一个高地，然后空中花园是在下面。然后你在俯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托在空中一样，然后再往前眺望，它其实就是地中海的海岸线。 漂亮， 然后整个一眼望过去，你就会觉得世界在你脚下， 大地在我手中， 漂亮， 哇、哦，君主的感觉。 对，我们都开玩笑，我们说这是朕给你们打下的江山， 你看看多好、啊， 对，真的是有一种那种感觉， 非常美丽。而且那个地方拍照也，就是它有一种对称美。 对对、 哦、非常的好看。 有很多人吗这个地方？ 并不是很多， 很多 并不是很多、 啊、 就是但是可能如果你要想拍一个没有人的场景、嗯、可能稍等那么一两分钟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嗯、 就排着来是吗？ 对，因为人它并不是很多，地方也并不是很 okay, 很大， 对对对、 啊、 基本上如果想拍照的话，你要取最好的这个位置、 嗯、 肯定要稍稍的等一下，或者你要跟人说一下不要在这儿。 是的， 嗯， 这我问一下，我们还有大概六分钟的时间哈、 嗯。 全程你住的酒店的感觉怎么样？你们 是住什么样的酒店呢？ 就是这个行程是那个旅游局帮我们安排的嘛。 Uh-huh. 然后所以整个的旅行的酒店其实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Uh-huh. 然后整个的那边的消费啊、水平 啊，是什么？大概 并不是很便宜，但还好，因为我们特意去查了一下， uh-huh. 我们在耶路撒冷住的是一个就是。偏高档一点的酒店， 高档酒店， 对、 哦， 但是还好，并没有很夸张，就是不是奢华型的，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商务高档一点那种的， 嗯、 然后价位大概在人民币的800块钱左右， 差不多， 还好， 嗯，可以、 啊。然后因为以色列消费很贵， 是吧？ 对，其实是很贵的， 贵到什么样啊？我们想听听。 你坐公交车吧，大概会7块钱。 7块钱 人民币， 随便坐到哪吗？ 不是七人民币，是七以色列的那个金克 啊， 对 啊、哦， 其实还就是它跟中国 人民币 的对比大概是在1:2左右， 1:2:14呢。 对，其实就是你、 哦、 也不是很长，因为它整个城市 很 打车就会更 贵 一点， 是吧？ 对、 嗯，那他们有当地的公交卡什么，或者说这个地铁什么的吗？ 这个好像没有听说有， 哦、 因为我们在旅行过程中是 基本都是包车接你们啊、 嗯。嗯，然后有偶尔坐公交车和打的、嗯，因为大家想在早晚的时间去拍拍照， 是的， 对。 然后就打了一个，就是还是挺贵的， 挺贵的啊， 还是挺贵 的。你看小朋友， 就是、 挺贵的，是挺贵的。 对， 吃饭贵吗？饮食呢？ 吃饭也比较贵。哎，基本上简简单单的一顿中午餐吧，一个人的人均大概在100到150。 一个人 那是不太便宜。 嗯、我们去吃当地也吃了麦当劳，然后基本上也在100块钱左右 一个人。 那还是 可能没有那么贵，80、100这种样子、 哦。 然后那边的餐的话，其实比较多的就是。嗯，他们的蔬菜，还有那边的一个叫、 嗯、 他们的特色饮食叫披萨饼， 披萨饼 就是有点像肉夹馍 啊、 嗯，然后就是你把 新鲜的馕、 肉啊、蔬菜啊、酱啊、 嗯、 放在里面和一和，然后就直接吃了。 啊、 然后它也不是就是不是发面的，是那种死面的。 哦、 哎呀，还是死面的，丁饿呀！ 对呀、啊 嗯，就是挺丁饿的这么一个地方。 啊、 对、 嗯， 然后其他的吃的就是蔬菜还。也没有很多吧，就是那么几样、 嗯、 来回来去就那么几样，西红柿、黄瓜啊，什么青椒啊，那个、 而且他们都不炒吧，直接拌沙拉， 不炒，直接拌沙拉， 对对， 他们就是西红柿切成片儿跟黄瓜拼一下，然后西红柿切成丁儿，然后跟彩椒 拼一下 对, 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然后拌个沙拉什么的。 那想问一问啊，这么炎热的一个国家， 暴殄天物 啊，就这么炎热的一个国家、 啊， 是不是有什么甜的啊，什么甜品啊，什么冷饮什么的，有吗？ 哎，不是很多呀， 啊， 不是很多， 也会有，是不是？ 也会有，但是就没有那么丰富。 哦、 然后，点心的话，他们会有一些自己做的，但作为一个吃货，我个人感觉，没有 可吃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对对对， 反正去以色列呢，对饮食上大家不用太过多的要求的，你刚才说还有中餐馆就可以了， 对，不要过多的期待。 对，纽斯还有特拉维夫有太多可以去玩的地方。 对，就是在饮食上，中国胃可能并不是很不是很适应，但是基本的饮食大家还是可以保证的。 是的。 然后肉食什么基本也会有。 对。 然后像我们全程去的那些酒店，他们是含这个早晚餐的，然后所以就是基本上晚餐就是自助，然后你自己去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些东西。 你觉得？这趟行程你累不累？辛苦吗？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每个城市到每个城都是专车接你们，对不对？坐车大概多少时间可以到达另外一个景点或城市？ 基本上2个小时以内都能到。 哦，还行， 都能到， 基本上不远，因为以色列国境不是很大嘛。 嗯。 然后从机场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然后大概1个来小时左右，就是这种，就是不远不近的。 可以， 其实我觉得可以了。对， 如果再让你去以色列的话，你会再去吗？ 我还是很想再去， 还想再去。 对， 为什么会很想？会有一些遗憾，这次没完成吗？ 其实也不是遗憾，因为其实我就是跟着他们去到那个以色列的哭墙的时候，哭墙是一个以色列他们觉得很神圣的地方嘛。 是的。 然后因为哭墙其实是属于他们第二圣殿的一个遗迹。因为以色列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会信。就是圣经，然后新约旧约啊这些，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精神领袖其实是他们和上帝的一个签约的这么一个就是像文案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是被供奉在他们当时建立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当然因为战争啊流年啊什么的，就是第二圣殿现在只剩下了一堵墙，就是哭墙。然后很多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回到了国家自己的国家之后，他们就会到哭墙下面去，就是哭诉一下自己就是流亡的这样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是的。 然后在那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去许愿。 对对。 然后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心愿写在小纸条上。 好。 然后折吧成一个特别小的东西，然后塞到那个 墙缝里面。有点像许愿墙。 对对对。 塞到一个小墙缝缝里面。然后呢，上帝能感知到你的这个心愿之后，他会帮你达成。 是的。 然后呢，我作为一个很贪心的人，我也许了这个愿嘛。所以我很想再去这个地方。 还愿对。 就有一点这种仪式感的感觉。 原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看年轻的人的视角就有不同的感觉， 是的， 对吧？我们每一个年龄阶段，每一个不同经历人生的人到达一个同样的目的地，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对旅行的向往是一样的。 没错。 谢谢我们的文艺， 谢谢文艺，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收听的朋友们。 没错。 有时间去趟以色列吧。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夜空中最亮的星。 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